又与谁相关，是谁缓缓轻轻慢慢，是深岁月一去不返，可藏可远可知冷暖，余晖散尽有谁灭绚烂，匆匆沉沉簌簌滚滚，微微诉说不尽

曾看过蝉鸣，听过大雨，思念也被黑夜唤醒，也曾满心欢喜，翻山越岭，想要把所有告诉你，告诉你。寻寻觅觅， 你是否， 你是否从未忘记 ？At last you and me， 兜兜转转，走走停停， 原来你， 原来你还在这里，还在这里。 要沿着我平淡岁月里星辰，

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。